咨询电话400-606-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4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 今夜思雨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这个时间播出，和大家一起在节目中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问题呢，来源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大家生活中遇到了婚姻中的问题啊，情感中的问题，可能就会告诉我们，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新浪微博给我留言，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讨论。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来给我们发微信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情况，还能够知道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友好，主持人孙岩好。 大庆老师，有朋友提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吧，一谈恋爱我就特别怕失去他，我怕他不要我，我总是惦记着这件事情。但是我后来就发现了一个规律，我其实特别怕对方离开我，可是往往是我先说离开的。他说我现在吧已经谈了4次恋爱了，那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哈。这个给我们发来这段话的是一个女生，她说我还想继续好好的去谈恋爱，因为我真的很想谈恋爱。我一个人在北京，我今年26岁了，我不想再这样一个人单身下去。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恋人，将来还能够结婚，还要生孩子。26岁的我到生孩子这个年龄没有太长的时间了，所以我希望我的恋爱呢是能进行下去的。我问你们的就是，第一，担心害怕失去的我，为什么我总是要先说分手呢？而且我好像是很多事情都会触及我分手的念头。其实现在想一想，4段恋爱当中有2位前任都非常好，现在想想他们其实对我很好，分了手之后我才明白的。前不久呢，我和一位前任还联系了一下，可是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我想以后能谈一段踏实的恋爱，所以问问我该怎么办。大庆老师，我之所以把他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个啊，是因为我发现在我们节目中挺多这样的人，就是进入了恋爱关系挺怕分手的。哎呀，他会不会不要我啊？他这个意思是不是不想和我好了呀？哎，他是不是发现了我这个问题了？他昨天批评了我两句哈，比如说你怎么今天吃那么多啊？哎，你最近体重又增了啊？哎，你怎么那么爱睡懒觉啊？哎，就这种寻常话，在恋人耳朵里听来，他们都会觉得他是不是发现 原子弹爆炸了？ 他是不是觉得我不好啊？ 他是不是发现了我的一些缺点了？他是不是不再像从前那么爱我了？他是不是想和我分手啊？ 嗯 啊，然后呢，一些担心啊，对方离开自己的人，一遇到一点事情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事情 无限的放大。 嗯，然后就会说，我就知道你想和我分手，我还是和你先分手吧。 对， 对，就是。我们节目中这样的情感的模式是挺多的哈。 嗯 嗯，为什么会这样，大庆老师？ 哎，我觉得这个现象特别有意思。 嗯 嗯，就是我害怕失去别人，害怕失去一段关系，但是呢，往往结束这段关系的，就是我自己。 嗯 啊，我觉得这就属于什么呢？这个害怕被别人抛弃，因此呢，我自我抛弃。 哦，说得好， 老多人都会存在这样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跟他自小的成长经历肯定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可能在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被别人拒绝过。 嗯， 然后被别人拒绝了呢，这个时候或被别人抛弃过啊，就是否定过啊，就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会很受伤。 嗯， 为了避免被别人拒绝，尤其是被自己认识的人拒绝，好，那我就提前跟你画出一个界限来，我提前放弃你，然后你就不会放出射伤我的箭了，我就不会被别人伤害了，我自己选择的放弃，我自己选择的这种方式不是伤害我啊，其实是选择的自我保护，在他看来是自我保护，其实整个反过来看，其实是一种自我的这种放弃或者自我的伤害。 嗯 啊，他等于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做出了一个决策，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 对， 让自己的心理的安全感更高一点， 对， 所以会选择自我放弃这样的方式。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心理机制。 嗯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自己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嗯嗯， 如果找到这个原因，那可能在面对这个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轻易的自我放弃了，因为他就知道两个人真的发生什么问题，并不是对你自己的、对个人的一个否定。 嗯， 那像出现这种问题都是很正常的。就像孙燕刚才说的，哎呀，你怎么吃这么多呀？你怎么又睡懒觉了呀？其实人家可能就是有个疑问，或者就是建议性的说一下，并不是对你这个人的否定， 或 并不是要对你这个人做出一个什么下一步的举动，是要抛弃啊，还是要高高挂起啊，怎么怎么样的，并没有那么多。嗯。 嗯，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种自我放弃啊，这还是源于自己的不够自信， 嗯， 缺乏安全感。 我觉得缺乏安全感更多一点。 哦，也有人曾经说过，就是为什么一进入爱情当中自己就那么的卑微呢？哎，我记得还有某名人写过这样的话哈。 嗯， 真正的爱情什么 就我觉得这个跟卑微还不太一样。 嗯， 就是有些人卑微呢，就属于那种，我可以屈尊在你的石榴裙下，或者拜倒在你的脚下。 嗯， 我可以跟着你走，你怎么摔打我，我都忍着。 嗯， 为了维护这样一份感情，但这种人像咱们刚才说的这种状况呢，还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这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是说我不会忍受那样一个状态。 嗯， 比如说你对我的一种否定，你怎么吃那么多？你怎么那么胖啊？我才不忍受你这个样子呢。OK， 我主动的选择跟你隔开这个关系。 嗯， 他觉得这样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是保护自己， 嗯， 避免那个人对自己产生进一步的伤害。 嗯嗯， 所以他会采取这样一种自我放弃的方式。像那种唯唯诺诺的那样的方式呢，大多数人是会选着我还是继续保持着这个关系的，在这个关系中我更愿意接受忍气吞声。 嗯， 但这种状态是我不想忍，我只想把你抛弃，然后让我自己感觉到安全。 嗯， 这种安全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 哦，明白了。谢谢大庆老师啊。不过我想这确实是比较恼人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怕在恋爱中分开，我们却往往导致了恋爱中最终分手的那个结局哈。特别是我们还要主动跳出来说我要和你分手，那自己回头再想一想就后悔了。就像他这个分手了之后再想和前任在一起复合已经晚了哈。 对， 所以我们还是在恋爱当中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种恋爱的模式和心态，这个才能真正让我们好好的去谈恋爱。 对，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 话细雨绵绵，树影轻摇。 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的是一位女生，她说我想问一下哈，我现在和男朋友呢是异地恋，那我们两个人呢也是通过一个微信群认识的，别人把我们拉到了一个不相干的一个群里边，后来大家聊天，哎，发现他挺活跃挺有意思的，然后就认识了他。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不在这个城市。我们加了私信之后呢，聊得很多聊得很多，然后越来越觉得很好，很合得来，很开心。于是呢，我们在两个月之前，我们两个人就约着见了一面。见了那一面之后，突然在那之前的忐忑不安都没有了，因为见面才会发现，哎呀，我们还真的是喜欢对方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异地恋，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从来都没有想过是和距离自己挺遥远的另外一所城市的他去谈恋爱。那么现在两个人每天都变得很煎熬，总是觉得什么时候能在一起呢？他也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他的假期有限，我的假期也很有限，只用周六周日两个人见面，这个时间对我和他来说都并不是很现实的。那么关于异地恋呢，我也想过很多了。以前听到别人的异地恋，总觉得那是自我在找折磨，但是现在开始了自己的异地恋，我搜集了很多很多异地相恋的伴侣，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心态，很多人都说走不到最后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就见了一面，在一起待了一天半，一天半的时间每一分钟都是待在一起的，接下来每天都是在微信上说话。现在我就想知道我们这样的恋爱到底靠谱不靠谱，这种恋爱该怎么谈呢？ 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一种恋爱的模式靠不靠谱全靠两个人怎么努力。异地恋相对于这种同城恋来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这就是两个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然后这个交流啊跟什么都不特别不方便。虽然现在的这种交流工具也非常的发达，但是这种交流工具其实在信息的损耗上是会很多的，因为不像见面，我们见不到别人的这个表情，然后对方的行为，两个人之间那种互动也会变得很少，所以你对对方的了解相对来说也会就是有所损耗，这都是异地恋的。再包括比如说对方这个身边有没有诱惑呀等等的各方面都有，这是异地恋的这个问题。但不妨碍说不是所有的异地恋都会结束。那统计数据来说，肯定是异地恋要比同城恋这种失败的几率大一点，分手的几率多一点，这是正常的。但是具体到个案当中并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具体到个案当中更重要的还是看两个人去怎么谈这个问题，对吧？尤其是我觉得到了现代这个社会，网络这么发达，这个信息这么发达，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谈恋爱成为可能，让我们在不同地方的人成为两口子成为可能。我记得之前我就看过一个新闻，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女孩跟国外的一个老外，两个人就是因为网络上然后谈恋爱，然后是在反正是网络上谈的，然后两个人就坚定了要在一起，然后后来就是打破这个空间的距离，然后到了就在一起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不是一直都是异地的状态。 明白。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还是看两个人怎么来对待这份感情。怎么坚定这个态度。第二呢，我觉得确实在这个行为上确实要做一些改进。比如说我觉得第一就是首先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的生活。这个是异地恋跟同城恋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同城恋的时候我们知道对方的生活，还有可能时不时的去介入，但是异地恋就很难。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通过各种方式交流啊，这个视频呢，然后你每天发的微博呀，发的朋友圈什么的，让对方看一看。然后呢，同时你也邀请对方去做一个这个 点赞呢或者评论呢，这样就加深了一种交流嘛。 嗯。 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共同的去做一些事情。怎么叫共同的做一些事情呢？虽然说不像说同城恋这样两个人不能一起去个游乐场干什么的，对吧，但是也可以共同做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约定好共同读一本书，哎，共同看一个剧，然后看完之后呢两个人固定的就这样就有交流的话题了嘛。 嗯， 哎，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有就是学会浪漫， 嗯， 创造惊喜，创造机会见面， 嗯， 对吧，比如哪天快过生日了，这个或者是生日都过了也没关系，然后你一直跟他说，哎，我实在是走不开怎么怎么样的，那这个时候你突然到场，哎，创造这种惊喜，我觉得是很好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啊对，还有刚才说的知道让对方的生活最重要的一点， 嗯， 就在哪儿呢，就是你要告诉对方我什么时候能接电话什么时候不能接电话， 对， 这个相当相当的重要。 嗯， 因为电话是我们交流的必备的工具，但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比如开会啊或者干什么，这有可能手机被收走了，有可能这个时候确实不考试也不方便接电话，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没告诉对方的话，那对方给你打电话打不着，你又接不着，那对方就会很着急，然后他就有可能这个浮想联翩，然后终于接通电话了，还可能对你劈头盖脸的进行一个责备，然后你还觉得很委屈。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做到提前啊，比如说我马上要开会了，还马上要干什么呢，这段时间接不了电话， OK， 我就给他发个微信或者写条短信告诉他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哎，8点到9点，哎，到10点我是接不了电话的， 嗯， 啊，咱们有问题先留言，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样相对会好一点。 对，就是异地恋是有办法的。 对， 这个我倒是觉得这个女生她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刚刚进入热恋的一个状态当中哈， 刚开始进入热恋的状态。 对对对，那么异地恋呢，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同步，我们确实是缺乏那种贴身的了解，应该是这么 说，贴身的了解，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对，应该是这样讲，因为了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看得到对方的眼神啊，有的时候我们随意说的一句话啊，随手做的一件事情啊，随便动的一个主意呀，其实这都是我们了解对方的机会。 对， 但是我们在异地恋当中，我们就缺乏这样的机会了。我们即便是天天在聊微信，我们即便是又用视频又用语音，可是我们只是拿着手机在和对方在交流。 对， 那我们缺乏的是这种随机的了解。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恋爱这个东西，虽然我们在热恋当中，我们觉得，哎呀，对方，我居然这个认识了一个让我那么心动的人哈。可是他又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但是恋爱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恋爱的目的是我们俩想在一起。 对， 嗯，那我们第一是创造条件要在一起哈，第二是我们得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是那个适合和我们在一起的人。 嗯， 所以即使是异地恋，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即便是拿着手机拿着微信，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些我们能了解的该了解的。 对，这点很重要。 嗯，所以我们不能够贴身了解了，比如说我们一些社会上的新鲜事儿啊，周围的朋友发生的事儿啊，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啊，社会新闻啊，天气啊，这个了那个了，我们都拿来和对方分享，我们听听对方的观点，我们了解一下对方是怎么做人的，怎么做事的，怎么考虑事情的等等，这些我们慢慢的就会发现你对对方那么就开始有一个真的有一个认识了。 对，从这种对这些事情的观点的探讨当中，慢慢你也可以体会出我们的三观是否合， 嗯， 啊，匹不匹配。 嗯，对。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妻子，她说，我和我丈夫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再婚的了，我之前没有孩子，那么我丈夫呢，他是有孩子的，之前有孩子的，那么现在孩子啊都已经读中学了。我丈夫呢出着这个抚养费，他的前妻对孩子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费用，孩子现在已经都刚刚开始工作了。我因为和我丈夫我们两个人有一定的年龄差，那么我们在婚后我自己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当然是我和我丈夫的孩子了。我发现吧，他不仅仅会对他之前的孩子更偏心一些，比如说 他之前的孩子其实都已经开始工作了，按说不再需要他给钱了，可是他偷偷摸摸的还会把自己的奖金啊，甚至还会自己私藏一些钱啊，全部都转给之前的孩子。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孩子还小，孩子还小，你们知道奶粉钱现在都是很贵的。 嗯， 我特别希望的是能够好好的抚养这个孩子吗？不是我这个人心狠，之前那个孩子都工作了，自己赚钱了，他还要偷偷的给那个孩子给钱，这算怎么回事嘛？这个妻子啊，这个心里面不舒服哈， 不舒服，因为他的老公，这样的行为让他现在这个自己的孩子受到了损失。 他觉得是这样的， 啊，觉得是这样的啊，并不见得真的是在有多大的损失哈，但至少她丈夫的这种行为对，跟前任的生那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照顾的行为，会让她现任的妻子觉得，她的儿子的被抚养的这个资源受到了这种剥夺嘛，或者说受到了侵害啊。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先说前夫对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从进化心理学的理解来说，其实这就是男人的问题了。 嗯， 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而且还是儿子，是吧？就是他有了孩子之后呢，他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这个第一个孩子上，这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比如说传宗接代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他再有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丈夫他跟第一个孩子相处的这种方式或处理的方式，他就不会那么相同了，或者不会那么投入了。 嗯 啊，这是我觉得进化心理学的观点。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观点，可能就是觉得这个她丈夫会觉得对自己的第一个儿子有所亏欠。 嗯， 因为毕竟没有给他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然后再加上他的前妻也没有承担过什么样的抚养责任。啊，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经济上，他感觉得有亏欠，所以呢，他会偷偷摸摸的，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把自己的奖金呐，啊，或者什么，然后去贴补一下孩子，即使这个孩子现在开始工作了啊，他也会做这样的方式，可能是这是一种补偿的心理在里头。但我从刚才这个女士听的故事来说，可以看出，这个男是这位丈夫，其实好像做的还没有完全失衡，就是说没有说对现在孩子、对现在的妻子、对现在家庭一点不管，把自己所有的这个财力全都补贴到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身上，也不是这个样子哈。只是把自己的奖金呢某些东西来往上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作为妻子呢，首先要理解啊，毕竟前一个孩子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家嘛，对吧？这是，所以你老公做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你应该理解。你觉得这个老公还是，从某种人还是挺好的一个男人， 啊。其实我没有看得出来，这个老公，只照顾前妻的孩子，没有照顾现在的孩子，好像也没有哈。 对对对。 只是这个男人把自己偷偷的存一点点私房钱啊，发了一点小奖金啊， 对， 那给前面的孩子了。孩子虽然工作了，但是所有的父母可能都是这样的吧。即使孩子工作了，在父母眼里还是小孩子， 永远都是孩子。 父母还是希望能有自己的能力去照顾那个孩子， 对， 就是照顾哪怕工作了的孩子哈。那么这个续妻，也就是给咱们带来问题的这位妻子呢，他会觉得那个孩子都工作了，你干嘛还要再花钱呀？这个钱现在那么要紧的哈，现在这个孩子还小，奶粉钱都那么贵呢。但是没有能可能充分的了解到，做父亲的那颗心哈。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虽然说，其实当这位女士的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你可能也会是这个样子的。 嗯， 对吧？即便她结了婚，你都愿意多给孩子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刚才孙岩的时候用两个词儿用的其实挺好的，就是那个形容词儿偷偷的。 嗯， 其实这个女生，这位妻子，她可能不满意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原因就在于丈夫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没有跟她说。这我觉得可能是让妻子觉得不舒服的一个地方啊。其实与那个说金钱有些损失相比的话，这都是其次的。我觉得如果所以现在这样状态，我倒建议妻子可以大大方方的去跟自己的老公谈这个问题。 嗯， 就说同意你的老公 定时的或者什么样的去照顾一下自己的孩子啊，给钱，甚至可以跟老公建议说，你先把钱存起来，那么单独存一个账号都有，因为你把钱给他了，他万一要都花了，那不将来真有什么事情就麻烦了，那你不如给他存起来，对吧？这也是一种方式。 嗯， 然后更重要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比如老公给的多了什么的，也都可以谈，给多少都可以谈。嗯，然后让老公先把现在的这个精力或者财力更多的放在咱们幼小的这个孩子身上， 嗯， 等孩子再大一点，然后你再把精力分出去，这都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谈，一定要谈，但是不要带指责的谈，你先要支持老公这样的行为。你赢得了，当你表示出你的支持，赢得了老公的尊重，哎呀，老公觉得你看我老婆多么这个知书达理，多么体恤我呀，多么知道他可能做起来就会更好。 就是这种事情你是要运用到你的智慧的。 对， 如果你现在去反对的话，你的丈夫会可能会听你的，但是可能也会很挺别扭的， 也有可能做得更偷偷摸摸。 对，而且也有可能会很难受，因为那也是他的亲生骨肉啊。 对 啊，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也能理解这位女士总是希望丈夫把心思投在更多的投在自己和丈夫的这个孩子身上哈。嗯，但是其实这个将心比心，那么他如果是一个好爸爸的话，他对前面的那个孩子不错，他对这个孩子 也 会 不错。 对，他如果是一个负责的爸爸的话，这个孩子他也一直会负责到底的。 对， 就是总而言之，可能您的丈夫是一个善良的人。 嗯， 所以即便是前面的婚姻解体了，那么他一个善良的人才会对之前的孩子会有内疚也好，是惦念也好，是不舍也好，才会把自己的钱省出来的给那么大的孩子哈。 对对对， 嗯，是这样的。所以这位女士，你这样想一想，有的时候婚姻中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做得那么让我们心里边这个完全 满 意。 对， 不可能人人都满意，大家可能都是要带着一份体谅在里边的哈。特别是再婚关系的夫妻，因为你们本身就比原配夫妻要麻烦一些。 对对对， 嗯，所以这种麻烦在您进入再婚的时候，您其实也应该有了心理准备了，是吧？ 对， 我们这也是劝所有要再婚的夫妻都是这样的。再婚你本来就是比原配会有一些麻烦事情， 因为你多了前面一任呢。 对，多了前面一任，如果前面一任还有孩子的话， 对， 你这些问题你就是要想到所以这样想一想，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下自己心里边的，解开一下自己心里边的那个疙瘩哈。 对， 好，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进行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 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三见四级，最低气温零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天时时。 各位，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如果您想给我们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您关注了公众号之后，还可以找到能进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大家还可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分享。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庆老师，有一位女生说哈，说这个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好了5年的时间了。商量好大概没几个月吧，下半年吧，我们就想结婚了。这也是双方家里的意思，好像不结婚也说不过去了，大家都有5年的时间了。但是此时此刻我突然发现我好像爱上别人了。我呢最近在读一个课程，这个课程每周要去上2.5天的课。而在2.5天的课程中，认识了一大帮非常有趣的同学们，最重要的是认识了他，我们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呢，应该只比我大5-6岁，而且从他在课堂上跟我们讲的段子来看，他应该现在是一个单身男。他总是在说，怎么样，他追女孩子很沮丧啦，如何如何啦。像说相声一样，特别的可爱。上他的课赏心悦目，笑声一片，他长得也很帅。那么我从一开始一下子就注意到他了，我突然觉得像是他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一直喜欢像老师这样的男人，他才是我心中我想嫁的男人。回头再看看我的男朋友，不是我想嫁的，也不是我喜欢的样子，不是我喜欢的性格和脾气。我怎么一下子就能跟我男朋友待5年的时间呢？甚至都想要嫁给他呢？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老师这个类型的，博学、多才、睿智、幽默、热情，充满了那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不像我的男朋友经常会觉得死气沉沉的无趣，但是呆头呆脑对我很好。该怎么办呢？是我现在才刚刚发现自我吗？可是这个发现了不得啊，那就要悔婚了，而且要和谈了5年的男朋友分手，还不一定能追得到我这个老师呢。 哇，这个听完了之后我的心里在想，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生在福中不知福 啊。是吗？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感觉 啊。 怎么讲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现在遇到这样一个状况，然后把自己之前5年的情感、5年的这种自己的选择几乎要全部推翻，全盘的否定。其实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跟他的男朋友谈恋爱的时间很长了，5年了。其实想想在这5年当中，这个 沧海桑田，发生很多的变化。 嗯，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又很稳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爱情的那种新鲜感，不能说消失殆尽吧。 嗯， 反正肯定会变得，有点例行公事的感觉。 嗯 啊，你想，老多人五年都会换工作了啊，都有可能换两三年就换工作了。其实对这个感情当中，他们就太熟悉了。 嗯 啊，所以肯定会有沉闷的地方。 嗯， 而这个时候呢，恰巧他又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跟自己的现任男朋友完全不一样的人。 嗯， 这个人长得又帅，然后又有趣儿，能够激起他或者唤起他心中的一份想谈恋爱的感觉。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想着，哎，这个人我要跟这个人谈的话会是怎么样呢？啊，会在脑子里会幻想，我跟他谈恋爱的话，哎，我的感情状态会不会跟我现在这个男友，你看那就会不一样。你看我跟他在一起沉沉闷闷的，你看他这么风趣，我要跟他在一起的话，那我们的日子过得会多么风生水起，多么欢声笑语啊。 嗯嗯， 其实我要告诉这个姑娘，你这都是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像你说的，这样的男生你追得上吗？ 嗯， 啊，这真是一个打的大大的一个问号啊！其实你再想一想，为什么比你大五岁的这样一个有趣的、长得帅的男人，他还是单身呢？ 嗯， 假定他是单身的话，因为你认为他是单身，你想想，你都谈了五年了，他比你大五岁，然后还单身，是不是他可能也存在着某些问题呢？所以他没有一份成功的恋爱呢？ 嗯， 你看到的只是他在课堂上那个特定环境下他的一个表现，他是来讲课的。 嗯， 那门课可能是他讲了很多年的，在那个上面他的所有的状态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表演。 嗯 啊，打引号的一个表演，因为是很程式化很成熟的一个东西了，他会把他最好最幽默的一方面展现给你们，所以你对他的那个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片面的、不完全的一个认识。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找这个大庆老师说是最好最好的，因为大庆老师也在讲台上讲课哈。 对。 而且大庆老师也是在学生眼中非常有魅力的一位老师， 是 也是很多学生都很喜欢的一位老师。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上周上课的时候，这个上完课，然后一个同学就给我发微信，发了一张截图，然后上面写着，好想找黄大庆老师这样的男人做老公。 是吧，大庆老师和学生们探讨也会探讨情感心理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对对对， 学生们一定会觉得，哎呀，大庆老师是太有魅力了， 太懂女人了，太体贴了， 对， 怎么样的。 对呀，对呀，那当然是这样了。哦，那大庆老师 实际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也不能说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能变成在课上的那个样子，其实和我的经历和我的阅历和我的这个比如我自身的这个情感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对， 对吧。 嗯， 因为我也跟同学们说，你看我跟我爱人也会有这种舌头跟牙齿打架的时候。 嗯， 但我们才走到了现在。 嗯， 那现在这个状态还越来越好，那是大家不断去磨练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我现在是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好男人或者一个好的什么范本什么的，因为你们只看到了我好的一面。 嗯， 因为你们只在课上跟我接触的这段时间啊，半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你们觉得我好，但是如果真的换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们会遇到很多在课上遇不到的问题。 嗯， 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就不是那个样子，跟你想的会不能说有天壤之别，肯定是有区别的。 我们其实往往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一个框框里边看到了一个人特定的一些表现。 对， 嗯，他让我们觉得很有魅力，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人我们要去爱的这个人，或者我们能去爱的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个人，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点和面。你看我们曾经讨论过那个英雄形象容易打动人，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英雄的那一瞬间， 对 啊，那一件事，但是我们就没有想过这个英雄他也是一个，如果他是个男人或者是一个女人，他走进了你的生活当中，他也要吃饭喝茶睡觉聊天消费啊，这个点点滴滴和你在一起的这样的各种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很平凡很平凡的事情，不可能每一样事情做起来都像英雄一样去做，那么你就会突然会觉得，哎呀， 他怎么是这样的？ 对、啊、 对，那老师也是这样的。老师在讲台上，我们同意师生恋往往就是这样，就是作为教师，他有那个学生非常非常敬仰的、敬仰的、尊重的这样的一些光环在身上、 嗯。 而且一位老师，如果他有确实就像他说的，有很渊博的学识啊，很好的口才啊，非常会表达和互动啊， 嗯、 又懂得一些讲课的技巧啊，比如说怎么样能够更睿智、更幽默，抓住学生们的这个。心，然后能够吸引到学生，那当然是很有魅力、很有魅力的老师了。可以说他做老师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对。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他如果作为一个男人或者作为一个女人，那我们一旦成为了自己的伴侣，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生活中要相处的就不是讲台上和讲台下了。 对。 啊、哦，我们要相处的可能就是大家要一起什么吃饭、喝茶、聊天、睡觉、旅行。照顾父母，各种各样的事情了，对吧？ 对。 那这样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你看到的那个人，或者你想象的那个人了。 对，真的是这样。 嗯、 而且我觉得刚才虽然说，比如说这个英雄的形象，你觉得英雄如果是个普通人的话，我觉得这是好。 嗯对， 但有可能有些英雄他为什么是英雄呢？因为他在事业上在工作上付出的时间精力会很多。 嗯， 你觉得这是个英雄，你想跟他在一块儿，但你可能发现你跟英雄在一起之后，你发现根本就没有时间你两个人在一起，因为他要做他的工作干什么的，对吧？比如说军人， 嗯， 啊，真的就是这样，军嫂就很不容易啊，因为老多人你看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就是在守边防干什么的，他们确实很值得尊敬，但是可能这个成为自己的丈夫，成为自己伴侣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嗯，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被在特定情境下某些人的特定表现来所怎么说呢？所迷惑吧，用这样个打引号的迷惑、嗯，因为你在特定的情境下、特定的表现，很容易出现这种以偏概全的状态。然后你用这种特定的行为来推断他的整体，推断你两个人这样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这是不牢靠的，这容易出问题的。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也是一位女士哈，她现在说，她说我特别特别的困扰，我的这个二胎呢是意外而来的，我现在都坚决的不想要了，但是我丈夫非常想要，为什么让我犹豫呢？犹豫在我有了这个老大，老大呢已经两岁多了，二胎呢才刚刚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哈，他说主要是和我丈夫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他是挣钱的，他呢确实是挺辛苦的，在南方某一个企业工作，他们那儿特别的累，虽然挣钱挣的还可以，但是从早到晚很累，挣的钱呢现在主要是他会给我和孩子给一部分生活费，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他会存起来，这个生活费呢也就是够我和我的大宝宝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我大宝宝现在呢我们正在老家里生活，我每天都和我丈夫会有微信跟他汇报一下我们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两年下来我们最集中的矛盾在于花钱，其实我不是个大手大脚的人，但是孩子已经两岁多了，那么必要的给孩子的一些钱还是应该花的呀，孩子除了要吃饭穿衣之外，孩子也应该有一点点娱乐啊，孩子也应该像别的孩子一样有一点点好吃的好玩的等等，这些就说前几天吧，想给大宝去拍一个孩子的照片，那还是邻居们一些妈妈们大家团购的，就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影楼，说要给宝宝留一些宝宝的纪念照，我也很想带着宝宝去拍，我呢当时就把这个当成一件好事儿，就告诉我丈夫了，其实钱不多，100块钱的事情，但是我丈夫就在微信上把我骂了一顿，他告诉我说 我就知道乱花钱，不知道珍惜他的劳动成果。其实我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自己已经在所有的妈妈中，自己是很节省的了。我甚至都很少买衣服，我自己的衣服都是问我姐姐要来的。我姐姐不穿的衣服，我经常拿来自己穿。我姐姐家也有一个孩子，但是呢，姐姐家是一个女儿，我家的大宝是一个儿子。有一些东西呢，也不好用。有一些东西能用的，我就会拿回来给孩子用了。我能省钱就省钱，知道他挣钱不容易，在企业还是很辛苦的。他在企业做到了一个管理人员，每天他就想的是怎么挣钱，怎么存钱。后来我们就不断的因为这个吵，我就对他说，是不是我和孩子一分钱都不花，你才觉得满意呢？我们花的钱除了最必要的吃喝之外，有些时候生活还得有那么一点点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些事情也就得花钱啊。但是他告诉我说，能想出很多办法来，一分钱不花也能让孩子觉得有意思。我和他真的是合不来，怎么办呢？不想生二胎，生了二胎我更要靠他养活了。我想的是不生二胎，和他离婚，我自己工作养我的孩子，自己挣钱自己花，再也不受这种气了。怎么办啊，大庆老师？ 我觉得最后一段话肯定是气话。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这是用老公钱的问题啊，其实现在的确是存在钱的一个就是支出太多。而且这个支出的方面呢是老公不太认可的方面，老公可能就觉得钱就维持着这个生活就好了，然后让生活有色彩有趣味的事情那就不要花了。老公身上这个状态，因为毕竟所有的这个经济压力都在老公一个人身上，也可以看出这个老公好像他自己本身并没有乱花钱哈。除了给生活费之外，说的基本都是自己存起来。 对、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老公做的还是这个男人负责的这个角度，经济决策这个角度做的还是挺好的。但是这个男人的确真的就是只会挣钱不会花钱的一个主。 对，也有这样的人哈，生活中有。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钱应该还是为生活所用的。 对， 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花，不是乱花，而是说花钱的时候是为了的这个生活品质啊各个方面有所提升。这才是花钱的地方。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比如老大已经两岁多了，这个时候老大肯定也不会完全拘泥在家里要玩了。对吧，出去去个游乐场啊或者干什么的，甚至是再大一点，比如给孩子报个班什么的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需要的。包括说假如说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的话，那你这个来回的车马什么这也都是需要费用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跟这个老公沟通一下钱要花在什么地方。对吧，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我觉得跟老公沟通清楚了。因为你想把这些钱，比如说为了让老大去多一些人生的经历，多交一些朋友，多见识一下，其实这个钱花起来跟他的吃饭是一样重要的。因为你长大了，孩子长大了不能只会吃饭，他要有见世面的这样一个需要。我觉得这一方面要跟老公这个商量清楚了。然后呢，你要表达出比如说你自己省钱的地方也要跟老公说。对吧，同时呢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现在即使不工作，未来或什么时候看看自己能不能出去工作。对吧，因为呢你刚才也说了不希望完全指着这个男人来，我也建议各位听友，包括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就是不要做全职的这种太太或者是主夫啊，家里的男人就不要做全职的，还是要去工作的。一方面是可以让家里的经济状况贴补一下，二呢更重要的是不要与社会脱节，这个很重要。 对， 因为你与社会脱节了，慢慢的其实你就跟自己的另一半脱节了，因为你的另一半在社会打拼，他的见识啊各个方面都在不断的变化，而你呢一天就围着灶台孩子转，你的见识会跟他越来越远，差距越来越大，两个人会没有共同话题，这个时候其实对这个关系的维持是有损伤的。 哎呀，但是对于女人来说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如果女人再生了二胎， 嗯， 两个宝宝，那妈妈真的是要把全心的放在孩子身上， 嗯， 再出去工作，除非是家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能让妈妈减轻照顾孩子的负担， 嗯， 否则对于女性来说，我们也知道，有了两个宝宝，还要再去兼职场上，这样一个角色。真的是为难了， 嗯 嗯，挺难的。况且很多男性还没有那么体谅对方， 对， 嗯，这个真的是生活中好现实啊，生活中的艰难呢、啊， 嗯，所以这个问题，哎，想想真的是很伤心啊， 是很伤心，嗯、 对对对，女人，我虽然是男人，但我真的能体会这个女人那个状态， 对对，确实是，其实嗯。挺不愿意这样说，但是这是真的，在婚姻当中，女性特别是生育 的女性 就是弱势，因为嗯，她先天的这样的一些背负的内容比男性要多很多， 嗯， 那么她的付出也比男性要多很多，她照顾了家，她就很难完完全全的嗯，去在这个职场上再去实现自我，再去赚同样那么多的钱回来。 对。 但是这个家里面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嗯，大多数的家庭是谁挣钱谁有发言权，就是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定律。 对，我挣的钱，我就要告诉你这钱能花哪儿，不能花哪儿。这是大多数人一个家庭上的规律，是吧？那这个规律对于那些不挣钱，但是对这个家付出了很多的女性来说。不公平， 不公平， 对， 但很无奈， 对，但又很无奈。所以其实大庆老师教给大家的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你不能让你自己落得如此被动的一个局面中。你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怎么样能选择你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当中有你自己做主的地方， 对， 是吧？ 对，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借这个例子借这个问题告诉很多朋友们的哈。当然要不要二胎这件事情这个一个人决定了也不算是要和对方去商议的。 对、 孩子也是两个人的事情。其实说实话真的想告诉所有的男性朋友如果你的妻子在家里面带孩子生孩子带孩子你在外面赚钱其实你的那个钱是赚给所有家里人的，特别你要知道，你妻子付出的家庭劳动一点都不比你少。 对，甚至觉得，我觉得对大多数男生来说，要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你所挣的钱其实不足以换个女人给你生孩子、给你打扫家、给你照顾孩子，不足以支撑的。真的，如果这么转换的话，你想想，你能用同样的钱，你再去找另外一个女人，又给你生孩子，又给你照顾孩子，然后又给你照顾家，能这样吗？还包括老人等等的， 不可能的。对，所以珍惜现在的这样的自己的家庭，而且能看清楚自己的妻子在家里面 所付出的一切。 对，这才是比较明智的丈夫哈。 嗯。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如果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想和我们来交流聊一聊的话，那么您就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给我，或者在新浪找到主持人孙岩，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在我的微博中给我留言，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群中和我们来互动。啊，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不是奢侈的梦。